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63集，在朋友谈论刘伯温的时候，刘伯温一声不吭，只是静静地听着。朋友们的谈话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他的思绪早就回到了自己刚刚走过的这大半生中。刘伯温出生一个书香世家，自幼就非常聪颖，天赋极高。在他的家庭熏陶下，从小好学深思，热爱读书，儒家经典、诸子百家都读得非常的熟，对于天文、地理、兵法、术数之类更是非常感兴趣，几十年来都在潜心的研究，颇有心得。早在刘伯温17岁时，就成为江浙一带的大才子，受到世人的瞩目。元统元年，刘伯温考取进士，从此踏入仕途，由县丞做到元帅府都事。他希望能通过做官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为国家效力。只可惜他的建议得不到朝廷采纳，反而不断地受到朝廷的压制。刘伯温失望之余，曾先后3次愤然地离职，回故乡青田隐居了。后来在南京中山灵谷寺得到朱元璋的邀请，决定出山辅助朱元璋，希望帮助他打下江山，来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大志。在打天下的时候，朱元璋视刘伯温为心腹和军师，刘伯温自然拼死效力，先灭了刘亮，再灭张士诚，一直向北来到中原。这些奇谋良策、战略方针都是刘伯温定下的。到了公元1368年，最终使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作为开国元勋，刘伯温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可怎么也没想到，为了杀一个该杀的李斌，为了维护他朱元璋制定的法律，结果竟然被迫转回故里。嗨，这还真如刘运所言啊，人这一生真如上戏台一般，演一回又下来了，还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伯温，你在想什么呢？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龙云见刘伯温一直不开口，忍不住问他。啊，我在想，这大半辈子以来，自己在戏台上 都演了些什么戏，也在问自己为什么演一回又下来了。刘伯温仿佛从沉思中醒来了。刘韵就问他，问清楚了吗？ 哎，差不多想清楚了。 是为什么？ 不为什么，人生就该这样。 你方唱罢我能唱， 不过呀，我想啊，我可能还要去一趟。 伯温，你是认为那个皇帝还要请你去台上？ 一定的，他一定会请我去，只不过最后又一定会让我回来，而且…… 刘伯温这时候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就在这时候，听到岸边有人高声喊道，御史中丞有圣旨到。船上人都听到了，都停止了说话，一起往岸边看去。龙云的眼力劲好，一眼就看清了说话的人，对刘伯温说， 是县令傅唐青啊，边上还有京城里的官差， 看来伯温真的又要上台去了。他正说着，又听到县令傅青堂与京城里的官差一起喊道， 宣御史中丞刘伯温急速回京。 刘伯温只好舍弃泛舟清流闲聊的乐趣，令人将船靠岸。临行前，刘韵问他， 可知宣你去为何事啊？ 刘伯温沉思着回答， 八成是李善长病了，朱元璋一个人忙不过来。 你看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皇上来说自然是好事。 哦，那我该向你道贺了。 可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却并不是好事啊。 这…… 刘韵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他，仿佛为刚才的祝贺表示歉意。 祝贺是应该的，身为人臣自当给君分忧，自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何况与元朝统治相比，当今皇上已经是盛名千百倍，此去就是丢了我这条老命，又有何可惜的？ 刘韵听了不由得额头冒汗。刘伯温从袖子中掏出了手绢递给他说， 擦擦，别为我担心。话虽然这么说，我想此去还不至于遭到丢了这条老命，待我回来我们再好好聊聊。 刘韵听了这才破涕为笑。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夕阳的余晖洒在皇宫里，朱元璋从御书房里出来了。他轻轻地摆了摆疲惫的双手，再把脚踏上宫里独有的异常坚硬的花卵石上时，感到双脚是这么的没有力量，竟有些支撑不住自己身体，就像踏上轻扬的白云，随时都想跌倒下去。 老了也太累了， 李善长这么一病，朝廷的事情一下子突然多起来。朱元璋一大早就来到这御书房，满桌子的奏折批了一天还只批一半，实在撑不下去了，他才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出来。本来他想着去马秀英那儿，一出御书房他便感到这短短的几百步路竟是这样的费力。他站在御书房前，举头看了看那快要落山的太阳，那火红火红的一团此刻一点也不刺眼睛。记得很小的时候他就爱这么看，看着看着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那太阳就不见了。 现如今他刚看了一会儿，还是感到不刺眼，可是自己的眼睛却冒金星了。朱元璋只好眨着眼，垂下高贵的头颅。太监张成赶忙过来，极小心地问道：“陛下叫一辆车过来。”朱元璋点了点头。一会儿功夫，车来了。张成给陛下掀开门帘儿。 正宫， 朱元璋吐出这两个字儿，在张成的搀扶下坐到车上。这是一辆红木做成的车，虽然不豪华，但却非常的坚固耐用。车上的饰品，本该用黄金的地方，全都以铜代替。这辆朱元璋独享的龙车，在造它的时候，当时主管的官员曾要将这皇帝的龙车用黄金来装饰，但是朱元璋坚决不同意。而这名官员对朱元璋说：“皇帝的龙车应该用黄金装饰，而这样做也用不了多少黄金。”朱元璋听了，明白地告诉他说：“ 朕绝非吝惜黄金，而是要提倡节俭，要自己做节俭的典范。” 张成早就将朱元璋要来的消息让人告诉了马秀英，他早就丢开了其他事情到宫前来迎接。马秀英虽然开始老了，比起年轻的时候反而好看了许多，丰满的身材，白皙的皮肤，一张端庄的脸，随时都显得那么温雅和高贵。对于这位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曾给了他很大帮助的女人，朱元璋已经是有些时日不来看了，似乎是老熟人久别相逢一样。朱元璋与马秀英相互点了点头，搀扶着走进正宫。马秀英感到了朱元璋身体的虚弱，转过头来有些吃惊地望着他：“ 皇上，你…… 啊，没什么，哎，只是累了点。”朱元璋强打着笑说着。 马秀英让朱元璋靠在随时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往日他最爱坐的一张大椅子上，两只眼睛极为关切地打量着他：“ 是不是让御医来看一看？”“ 哎，跟你说过。”朱元璋瞪起眼睛了，有些不愉快地提高声音说：“只是累了一点儿。” 马秀英爱怜地看了他一眼，让人给他端来一碗参汤，双手递到他面前：“ 先喝一点儿。” 朱元璋接过参汤品了一口，然后还给马秀英：“ 这汤像是没有原来的香味儿啊。”“ 我去重新给你熬一碗。”“ 不用，我不想喝，我呀只想歇歇。” 马秀英扶着朱元璋躺下，然后握着他的手坐在他身边，轻抚着他的手背，很快他就听到了一种熟悉的粗重而悠长的鼾声。他抬起头来，静静地望着他那张宽大的、皱纹鲜明的一张脸，然后将目光停留在他那大大的嘴唇上。“睡吧，好好的睡吧，我的陛下。”他喃喃自语，想起了十多年来，有很多次他都是这么坐在疲惫不已的他身边，然后这么静静地守望着朱元璋。他心想：“陛下，您这一生啊，实在是太累了些。以前是为了打江山，可现如今为了守天下。原本想人的一生能挣到一些希望，挣到的就该满足了，该休息一会儿。没想到啊，已经挣到了希望，挣到的 做了天下的皇帝，还要这么辛苦，这人的一生啊。想到这儿，他突然看见朱元璋长长的睫毛动了动，然后睁开眼睛， 醒了。 朱元璋像往常一样没有回答，只是眼睁睁地看着他。马秀英感到朱元璋已经精神了许多，但还是问道， 是不是再睡一会儿？ 睡不着了，我们就这么讲讲话。 他给朱元璋身后再垫了一个小枕头，让他斜斜地躺着，然后就坐在他身边，像以往曾经有过多少回一样安详地望着他。马秀英说， 你不该这么累自己啊。 哎呀，没办法，李善长病了，原本交给他办的许多事情现在都得自己来办呢。 你不是让刘伯温回来了吗？什么事情可以交给他呀？ 朱元璋是召回了刘伯温，继续让他做御史中丞，但却一直没有召他来见面，自然不可能让他来做一些原来让李善长做的事情。在朱元璋看来，刘伯温傲气太重，如今又是自己主动召他回来，不冷他几天，自己的心里也不舒服。更主要的是，朱元璋还有一件事情要请教刘伯温，只是这件事情自己还没有考虑好。对于自己还没有认真考虑了一番的事情，朱元璋是不可能莽撞地去问别人。心里的这两个想法，朱元璋都不便说给马秀英听，一时闭上了眼睛，沉默不语。如今的朱元璋啊，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他皇朝的兴衰关键是用人，他朱家天下的维系关键也是用人，他的皇朝，他朱家的天下都太强大了，强大到当今世上没人能够动摇得了他，除非是用错了挖自己墙角的人。因此他必须小心又小心地用好每一个人，就像以前小心又小心地打好每一次战役一般。上次让刘伯温回乡，他启用了杨宪，结果发觉杨宪上任后的表现似乎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杨宪在代理刘伯温御史之职的半年里，罢免旧吏，任用亲信，一意孤行，还经常在朱元璋的面前告李善长的御状。开始朱元璋还感到有些可笑，但是很快他就明白，杨宪是跟着刘伯温的，这使朱元璋虽然有些不满，但还是比较放心，因为刘伯温在朝中的势力还不是很大。朱元璋用人最大的心得是要用那些不至于给自己构成威胁而又能均衡朝中各派势力的人。他又让所有的文臣武将都像一盘散沙似的紧围着他这个中心。同时朱元璋还深得曹操的真传，所谓举才勿拘于品行，你品行不好，或好名，或贪利，或沉醉于女人，只要你忠实于我，有本领把我交办的事做好，那就行。而在此基础上，读书不多的朱元璋似乎天生就有育人的本领，因为他读书不多，有许多是不知道的，所以一直以来他都非常谦虚。他的这种谦虚换来了许多人的真诚帮助。朱元璋在接受他人的帮助中，也知道了怎么借他人之力来打出自己的天下。通过15年的努力，15年的实践，朱元璋已经打得天下时，他的育人之道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是时时达到了曹操说过的这句话，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育之，无所不可。 朱元璋已经从各式各样的人交道中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人都有他的弱点，你只要从他强的对面去寻找，就一定可以找得到。那些对于利益比较看得不重的人，大多比较好名，不好名的人大多重利益。至于那些不怕马革裹尸的人，很多都是风流鬼，只要不过分都可以委以重任。所谓过分，就是影响到皇帝的声誉和皇帝天下的安稳，除此都不算什么。因为对人才的解释、裁判与赏罚的权利都在皇帝的掌握之中，皇帝永远正确，一切事情只需要权衡利弊，明白对其皇权天下的损与补，这就能知人善任，稳定天下。比如杨宪这个人，他恃宠恃才，那又有什么呀？李善长的势力太大，有人制衡一下是件好事，用杨宪的目的明确了，用他到什么时候，给他个什么样结果，这才是最显示出朱元璋手段的地方。朱元璋本想好好的考虑一下用人的事情，等有了很成熟的想法再找刘伯温来商议，而现在他确实很累呀，已经支撑不下去了。马秀英说， 你太累了。 没事，休息一下就好了，我明天就召见刘伯温。 对呀，让他来帮你，你可以少许多事情。 马秀英非常高兴，朱元璋听了诡秘地笑了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情不变，年复一年，做人有